张扬。 哈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必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在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王松。 如果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打开 FM98.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最关键的是可以看视频直播了啊。大家如果窝在被窝里，可以打开手机搜索在花椒 APP 上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 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就能实时和我们互动啦。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梦想有多远。这互动话题有点大啊， 就是一个追梦的话题，梦想一直在路上，看看到底有多远。稍后呢，我们会请到我们的校花王灿到我们青春不迷茫的访谈环节来做客，咱们一起来聊聊那些追梦的事儿。 在九点整的时候啊，这个板块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到王灿。另外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吧。今天的气温最低是-8摄氏度，最高温度呢，这个最高温度虽然天气很寒冷，但是空气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是周末，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懒床，多到户外走动，锻炼身体。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周日，是没有限行尾号的，朋友们可以畅通行驶。另外春节将至，在这里提醒准备春运购买火车票回家的朋友们，最近两天是购票的高峰期，要时刻留意您的购票动态。 尤其是最近看到这个朋友圈还有微博，很多说是到南下的火车班次都取消了。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实时的注意大家出行的动态，以防影响我们的出行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我们的这个话题。接下来我们来说的是青年头条号，一共有4条。第一条就说说2018年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在北京举行了。今日由中华世纪坛联合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等等10多家境内外的文化机构共同推出的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在中华世纪坛展出。 展览呢分为了家教、家风三大板块，向人们展示了中华家风不仅蕴含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融合关系，展示人们向往和谐美满生活的愿望。而一些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和谐相处的美好家庭，更为处于文明冲突的世界提供了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范例和榜样。我们的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会兴， 这种和谐和善为核心的和和精神，将促进中华文化不断创新，推动我们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嗯，我前天看了一个朋友圈上的内容，他说这个家风才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不动产。那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对，每个人我相信从小就是受家风的教育啊，都有很多就是这个家最宝贵的一个财富了。 好的家风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中宣部授予航天员群体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中宣部1月25号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航天员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组建了20年来，先后圆满完成了6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11人被中央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航天英雄、航天员的荣誉称号。 同时呢，他们当中一个人也被授予了8一勋章。在2017年的8一前夕呢，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还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记一等功。非常值得荣耀的一条新闻。 没错啊，我们先来听首歌啊，歌曲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头条号。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是昨天晚上刚刚出来的话题，就是北京市网信办约谈了新浪微博啊。现在这个热搜榜，新浪微博的热搜榜和热门话题榜要这个下架， 看不到了。 下架一周的时间啊，我们先来听首歌。 一切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善良的心？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继续我们的活力最前沿的之青年头条号。接下来我们来说的这事儿啊比较火啊，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针对新浪微博对用户发布的违法违规信息未尽到审查义务，持续传播炒作导向错误、低俗色情、民族歧视等等违法违规的有害信息的严重问题，约谈了新浪啊，要求这个新浪对问题突出的热搜榜、热门话题榜、微博问答功能等等啊下线一周进行整改。 对，它下线的时间呢，就是从1月27号9点钟啊，就昨天晚上的9点钟，一直到2月3号的晚上的9点钟，一周的时间。 因此，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个已经写在了我们的屏幕下面，就是热搜上不了热搜了。 对，现在就热搜榜已经没有了。现在就是也有很多人在说，那我们新浪微博看不到热搜了之后，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头条的话题呢？ 哎，这个有道理啊。 对呀、 啊，这个时间，我认为就是我们自己讨论哪个话题是热的，我们就自己上哪个是热的。 确实也不是说一直取消这个热搜榜，也是一周的时间，好好去整改一下、整顿一下。确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热搜榜被这个明星啊、八卦的消息纷纷的登顶了，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这个热聊的话题。 甚至有粉丝去这个花钱购买热搜榜啊， 对对对， 就希望自己的这个明星啊、自己的这个偶像能够在热搜榜网上能够出现。 同时呢，他这个像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就指出了，说新浪微博违反了国家有关互联网法律法规和管理要求，传播违法违规信息存在着严重的导向问题，对网上舆论生态造成了恶劣影响。新浪微博负责人表示，要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深刻的吸取教训，全面加强平台业务和人员管理，切实对社会和广大的网民负责。我们也期待着就是整改之后的热搜榜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期待一下啊。而且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热搜不热搜的问题啊，这应该是我们自己网民说了算， 对 吧？ 我们更关心的是哪一类的话题应该就是说是出现在热搜榜上了。当然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买热搜这种现象，我觉得还是需要整改一下的，但是确实是我们网民需要关心什么话题，还是应该由网民来决定的。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春节网购快递不打烊，返乡前网购年货已成普遍的选择了，就是把年货邮回家，是这意思吗？ 就是现在不用说我们拎着走了、 啊、 还没到家，我买的年货已经先回家了、 啊、 成为一种新的风尚。对、 嗯、 因为狗年春节也临近了嘛，线下的商场和超市已经开始了新春大促，而线上的电商呢、也都卯足了劲儿打理自己的年货节。现在看到多家知名电商都打出了年货节啊。为了改变往年一到春节快递就停摆的尴尬局面呢，多家电商近日已经宣布说春节物流不打烊，让消费者在春节假期也能享受到商品照常买、物流照常送。 这说实话这挺有感觉的，就原来咱们唱那首歌叫什么，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什么什么什么背着然后回娘家，这意思。 现在就是一身轻松了、 一身轻松， 尤其是今年，以前大家买、 别把孩子给寄出去就行了、 关键以前大家总说哎呀什么时候快递要停了大家抓紧买、今年这个说物流也都不停，确实给了很多像我们这种工作很忙的人一剂定心丸，说晚点买也没有关系啊。 哎，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但是我自己感觉还是这手拎着东西过去比较有感觉啊。你不能 是不是因为爸妈期待的眼神？ 对，你不能说是一会儿来一快递员敲门，然后爸妈一开门说啊，您年货到了。 其实要的是那种在家里拆分礼物送的感觉。 哎，合着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过年的时候给孩子压岁钱也是， 对， 不能说孩子你把手机拿出来，我给你转一红包， 就没有那种交换的那种感觉了啊。哎，当然我觉得因人而异，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方便的方法。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这个：你有没有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梦想距离你还有多远？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热搜啊，热搜榜上不了热搜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啊？网信办最近约谈了新浪微博，要求下架热搜榜一周的时间进行整改啊！你对这件事儿又是怎么看的？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一，关心青年人的生存发展。我国首份幼儿园到大学的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在北京发布了。 计划二是关心青年人学习就业。我们的国办发呢要求加强全科医生培养，2018年起呢研究生招生要向全科的专业倾斜。 计划三，关心青年人的文化生活。2018年的这个京津冀网络大过年活动启动。 以及我们的计划四，关心青年人的价值观。广电总局要求了，说明星片酬过高问题今年还要继续抓。 好了，我们先来说说我国首份幼儿园到大学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在北京发布了。这个财经这个素养教育标准框架是由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院主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以及中国财经素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一个论坛上发布的这个事儿。 它呢是国内第一份系统的学段相对完整的财经素养教育的标准框架，也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将近2年的时间研究出来了。采用了一种边研究边咨询边修改的合作联动方式，也是通过了多种的调查，多种专家的咨询，也是涵盖了方方面面吧，财经教育等众多领域的知名人士共同设定出来的这样的一套方案，也是跨度很大，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以前说几年义务教育，这个会两方面更稍微远一点， 这太厉害了。这意思就是我从幼儿园就要学习财经方面的素养。 对对对 啊，就比如说我买一个糖啊，买个棒棒糖是1块钱啊，我给商家讲价要讲到8毛钱， 就是80%的价格买了。而且像这快到过年了嘛，孩子有这个压岁钱之后，有这点财经的知识之后，更方便我们就好好的理财。 哎呀，这从孩子幼儿园就开始学，这家长多费心呢，压岁钱都要不回来了。 习俗改变了哈。 好了，我们先放一首歌吧，歌曲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关爱青年计划。 流动自由到底， 间惩罚过的事，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来说说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啊。这个意见指出，深化院校全科医学教育的改革，高等医学院校要面向全体医学类专业学生开展全科医学的教育。 从2018年起呢，新增了临床医学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重点向全科等紧缺的专业倾斜，就是说未来的方向越来越发展专业型的人才啦。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2018年这个京津冀网络大过年主题活动推广会啊，近日召开了。会上很多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相关的我们的这些爱好者吧，对这个春节民俗讲了很多的事儿，并对各网络媒体的策划方案进行了指导点评。 这次活动呢是在北京、天津、河北的网信办联合的指导下，和多家的社会组织、企业和网民共同参与的。它呢活动将兼顾了我们的 PC 端和我们的移动端，推出了网络大过年的相关的专题，重点突出了我们的春节民俗、生肖文化、民族记忆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录百姓返乡团聚、欢度佳节的美好时刻，展现了我们祖国壮美河山、人民的幸福生活。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明星的片酬过高问题今年还要继续抓。 对，我们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要让群众成为我们的荧屏升平的嘉宾和主角。他指出了说，这两年呢大力的遏制了追星炒星，大力的提倡了星素，明星和素人结合，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今年呢将继续着重解决明星的薪酬过高的问题，引导各广播电视机构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节目创意研发和高水平的制作上，用内涵和品质来取胜，而不是靠炒作和拼明星来提高知名度。 这是好事儿啊，这个片酬过高确实会影响作品的，你想就是恨不得我看过一条消息说，一个亿的这个制作费里面大概有七八千万都给了一个男主角或者一个女主角啊。 所以说后期不管是说配音呐、剪辑什么的，说是大家觉得有诟病不好，是因为资金链断掉了，没有那么多的钱把这个制作的这些很多细节方面给提升上去。所以说如果说是真正想把我们的国产电视剧质量提高上去，确实是明星片酬要遏制了。 可以给一个上限，对吧？比如说一小时多少钱，有个指导价。 对对对，就不要过高啊，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高。 哎，然后这个可以，比如说你像这个某某明星啊，如果这个价格过高的话， 啊，就一年只能拍这一部、 哦、 也行。 它的线 要不就是总对，要不就数量控制，要不就时间控制，对吧？ 对， 你反正早晚都得给点啥啊，让这个片酬降低。嗯， 还是应该更加注重内容吧。 好了，我们先进一个整点报时。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到网里抛。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王松。 嗯，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关注我们的收音机上的为大家放送的这个青年说节目。 嗯， 还可以通过花椒 APP。 嗯， 对，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实时的看我们的直播，跟我们互动、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能看到啦。 嗯，这个公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除了有视频直播以外，还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的福利等着我们的年轻人。希望大家这个听收音机的时候啊，如果听到了这几个字关爱青年计划，赶紧在微信上搜索啊，然后点进去左下角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和我们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有三个啊，如果您喜欢哪个都可以给我们这个拽上来啊。第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啊，梦想和你之间还差多远啊。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网信办约谈新浪微博啊，要求这个热搜榜下架一个星期，你怎么来看热搜榜上不了热搜这件事儿了？ 对，新鲜出炉的啊。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跟吃有关。临近春节了，不少酒店的年夜饭呢已经预售完毕，甚至出现了一桌难求。 嗯， 还有一些商家推出了说一个半小时之内必须吃完的规定，超时呢一桌每隔半小时就要加收100元的超时费。对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再来说说由阿米尔汗主演的影片《神秘巨星》目前正在北京的各大影院上映啊。 嗯， 这部片儿表现非常的不俗，7天累计收获了一共3亿的票房，网络评分也高达9.1分，成为又一部在中国走红的印度电影。 因为我记得他的《摔跤吧爸爸》好像还没有说热潮过去多久，又一部高分的电影又来到了我们中国，确实说是他被评为了印度的刘德华，他的电影步步的走红。 嗯，昨天晚上我也去看这部电影、然后感觉这个说实话真的特别励志。就是包括摔跤吧爸爸，包括神秘巨星，这两部电影其实都是讲的孩子啊一步一步追寻自己梦想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啊。所以说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当中也有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的梦想距离你还有多远，你的梦想是什么。也希望大家能和我们进行互动，来说说你心目中的梦想是什么，在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中你又有哪些艰辛的历程。 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说、最高检最近消息说，近日呢有不法分子冒充了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仿冒最高检网站实施的钓鱼式的电信网络诈骗。目前呢相关部门接到报案后已经正式的立案，并正在全力的抓紧侦破案件。年底了，这个电信诈骗有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 擦亮双眼，辨别清楚。 这诈骗不能再有了啊！ 对， 好了，再来说说近日江苏南部多地普遍降雪，苏州、南通等地堆放在路边的用来融雪的工业盐却丢了不少。为什么呢？警方调查发现，有老人偷偷的把这个堆在路边的这种为了融雪的工业盐偷回去啊，吃饭用啊，炒菜用啊。专家提醒，融雪的工业盐不可食用，对身体的危害非常的大。 嗯，没错，这条新闻我也看到了，说其实我们这种工业盐呢，它没有经过深加工，里面可能会含有重金属，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嗯，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再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哎， 这些工业盐真的只是用来融雪，为了方便我们的出行，给我们的交通安全提供保障的。 嗯， 真的是不可以拿回家用的，哪怕是您拿回家融咱们自己家门口那些雪也不可以。 嗯， 这个是我们为公众服务的，所以说如果说看到我们上次说追回了部分，如果说真的有一些错拿了的朋友啊，赶快送还。嗯， 你看人老人说了，我不一定这拿回去吃啊，对吧？我可能融家门口的雪 呀， 啊 啊，我怕摔倒啊。但是 对呀，啊，我这拿工业盐，我这有伤口杀杀菌呐，啊，平时洗个脚泡个脚的时候我用用。 当然不管什么原因呢，但是希望 说实话，对对，这道路已经这够堵塞的了。 对， 那个这个下了雪以后啊，人这个环卫工人不容易， 嗯， 拿过来融雪的啊，大家这少拿啊， 嗯， 最好是不拿啊。 对对对，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受低温的和雨雪的天气影响啊，南方的贵州遵义一个输电设备被冰雪覆盖了，当地的电网公司一个输电运行检修员爬上了220千伏的这样的一个机塔，边敲冰边安装融冰的这种短接线。哎，近日多地暴雪，给我们这些这个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敬。嗯， 点个赞，确实是恶劣天气，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爱出门，但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依然要坚守到一位，为了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好好的生活，给他们点赞。 嗯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近日为了让突发昏厥的幼儿就医，北京重庆北开往潼南的一个高铁延迟6分钟发车，列车上没有一个人抱怨，幼儿被医生在医生的救治下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嗯，又一个为孩子而停车的高铁。 对，而且这个跟原来那个就是为了让丈夫赶快上车的高铁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哎， 而且我看到了我们网友有一个呼吁说，我们的高铁不是不能停，而是我们人性化的停，为一些合理的事情而停。 嗯， 点赞。 好了，再来我们再来说说一个非常这个振奋人心的事儿。近日公布，为了这个海魂猴墓园，海魂猴这个墓园这个现在很热炒，海魂墓园的5号墓的墓主身份近日公布了，为刘贺的长子刘冲国。专家结合文献记载以及这些陪葬物的位置推测，刘冲国下葬时还没有成年，而且死于刘贺前，这和历史上的这个史书记载是不同的。嗯， 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史书的一个记载啊。 嗯， 同样呢，我们在的江西的新干线档案馆发现了一份民国8年，也就是1919年盖有官印的土地买卖的文契，至今呢已有近100年的历史，而且保存的相当的完好。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北京时间27号的凌晨，在德国柏林国际室内田径比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在男子60米比赛中以6秒55的成绩夺冠，创造了新赛季亚洲该项目的最好成绩。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话题是这个年夜饭，你对年夜饭的一些看法啊。距离春节还有20多天，不少酒店的年夜饭包房已经预定完毕了，甚至出现了一桌难求的现象啊。有些商家不要脸啊，1.5、1个半小时之内必须把年夜饭吃完，因为还有下一桌在等着呢。 翻桌对吧？而且是不是越靠近12点的越贵一些呢？ 是啊，这是有点，你对此怎么看吧？就是年夜饭是如果在外面酒店吃的话，你对此怎么看？其实我倒不建议在外面吃。 对， 当然随着这个时间啊，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愿意在家做了，对吧？ 嗯， 难得的大家相聚，也不要那么辛苦啊，还要做饭，从这个早晨忙到晚上，但是其实也是一种乐趣吧。 其实年夜饭讲究一个团团圆圆，吃什么不重要，最关键是一家人在这个时候聚在一起呀，好好的聊一聊今年的事儿。然后确实现在出门吃已经成为了一个热潮了，很漂亮的包间，有服务员，就是每个人就是好好的服务，然后也是在一个包间，确实享受到其乐融融。但是这条新闻一出啊，一桌难求也就算了，1.5个小时，咱们 这一个半小时， 对，咱们试想一下，你就 我点菜就得点半个小时， 尤其是这种选择恐惧症的， 对， 选择这个松鼠鱼还是这个鱼的时候没选择完，先生您该走了， 对， 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堵车了，迟到了，才45分钟、50分钟才来的，这都怎么算呢？ 这怎么算呢？ 对吧？这一家人还没团聚，您就得到下一桌了。 您我这是吃年夜饭呢。我这还是在部队 赶场呢， 赶场呢，我这 边哨呢 啊！ 而且就像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是在家里嫌麻烦，但是现在我看到很多啊，有这种什么大厨服务，有这种 app，你一见大厨就上家里为你做， 哎， 或者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电商都做好这种菜品的，给你搭配好了，你回家只要一翻炒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也要相对的动手一下，享受这种动手的乐趣，一家人一起来做这个年夜饭，岂不是更其乐融融？ 其实我觉得不在于吃，在于聚， 对 吧？ 对 对，实在不行的话，你看你们点点外卖，对吧？啊，这个包个饺子，我觉得就基本到位了啊！大家坐起来，这个一块儿举起杯啊，碰一下，然后欢度春节啊，我觉得就已经是到位的事儿了。 对，总比那些你在刚刚感觉聊的比较开心的时候，突然说：“哎，先生您好，您这桌还有15分钟啊，请抓紧结束这个话题。” 对，是这样， 多让人伤心， 真让人伤心。而且这马上，你说你一个半小时吃完以后干嘛去？然后再继续回去，这个继续回家，然后回家以后干嘛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让大家一块儿聚在一起，这是最关键的。即使不吃饭，或者哪怕我们吃完饭以后，大家围坐在一块儿聊一聊这一年的艰辛，聊一聊这一年的开心，然后展望一下明年的未来，这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吗？为什么非要到这？非要去吃他那一个半小时的这个速食餐呢？ 没错，我看到我们的网上有很多网友已经跟我们反馈了，大部分人都觉得说是年夜饭还是在家吃啊比较有氛围的。也有的网友呢提出意见了，说认为应该从顾客的角度看年夜饭，酒店的时间可以稍微放宽一点点，就是也有人支持说出去吃年夜饭的，但是有的说确实是一个半小时有一点点太限制，说2个小时或者是更长。同样呢，说希望顾客和酒店双方能达成共识啊，是否需要就是延长？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向他这个提议。如果说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想吃3个小时、4个小时，可以跟酒店提前商量，适当的增加一些费用。 合着我还得购买时间是这意思吗？ 对，差不多。 一个半小时的钱和3个小时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酒店服务人员确实是他正常，我们是在公这春节的时候嘛，他是牺牲掉自己的时间， 没错， 来为别人团聚服务。所以说，我觉得从酒店的角度上考量吧，适当的多给予一些经济补偿。总比这种冷冰冰的条款来得更好一些。 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起来啊！我们互动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另外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进行互动。互动的话题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梦想距离你还有多远啊？第二个是 热搜上不了热搜啦。 第三个话题就是针对这个年夜饭啊，到饭店里去啊，饭店规定一个半小时之内必须吃完啊，因为他为了翻桌嘛，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先进一首歌。 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 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啊。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啊。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 你说是啊。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8:47，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四川音乐学院的一个优秀的毕业生，我们的搜狐校花王灿。 欢迎。 好，主持人好，我是王灿，火山灿，大家 好。火山灿， 火山灿，火山灿， 他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一来了就是让我们整个屋就更热了起来。张悦也清醒了很多， 就瞬间我就感觉哦，一听到火山灿，马上就感觉有活力了。 对，要不然我都喷发了。 非常符合我们活力酒吧 二。我们看到花椒上我们的网友一家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好像是老朋友了啊。说两位主播好，你好啊，起那么早啊，辛苦了。 而且今天很冷哦，今天北京很冷，零下12度。 但我们直播间是这个 四季如夏。 对 不是如春，我刚想说 四季如夏，刚才提到春，可能想想春也没有我们温度这么低，我们是四季如夏。 大家就羡慕我们吧。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暖和暖和。 对，但也不能羡慕太久，我们迟早是要出去的。 是的。好，今天我们想聊什么话题呢？ 就是我们首先呢跟王灿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踏上音乐之路。王灿呢之前做过我们那个982的其他的节目， 对对对， 我们对于他的活力啊，对于他对音乐的就是一些感悟也是提前有很多了解。 那王灿一会儿得给我们唱两首吧。 那必须的，那张口就来啊。 是吗？那先来一首吧。 开嗓了吗已经？ 唱什么呢？ 唱。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哇哦， 我说什么了，张口就来， 太牛了。这 早上唱这歌不太好，大家刚出门我就让大家回家回家吧，可能是在车 没有，也许没准是回娘家开车 特别见你说回去吧， 回去吧，外面太冷了。 嗯，太好了啊！今天这个我们邀请到的王灿，瞬间就让我们点爆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对，马上跟他的， 我感觉温度就上了五度。 一有女嘉宾，您就这个样子。 好吧，接下来我们这个有请王灿给我们说说这个在四川学音乐的时候啊，有哪些这个分享的趣事或者好玩的事儿，给大家聊聊。嗯， 其实。因为作为一个纯正的北方人去南方，首先第一肯定是语言问题 啊， 对，肯定是语言的问题。 四川话 ， 四川话啊，叫什么窑门是吗？ 你现在可以吗？语言是比较畅通， 现在是比较畅通。 叫什么？我吃火锅，你吃 我吃火， 你吃火锅底料是吗？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刚去那边的时候买东西，4块钱和10块钱是完全分不清楚的。 哦， 我问那个小贩，我说，哎，请问这个多少钱？ 嗯， 然后他说4块钱。请问两位主持人，请问这个4块钱是几块钱？ 我觉得不管说多少，我都给他4块钱。就是10块钱，我听的也是4块钱。 4块钱啊，这容易引起误会。 对， 这要是北方人过去，真是跟人干仗了。你说的是几块？你回头又给我要10块，你不是说4块吗？ 而且要是我们东北人，他要瞪我，我会说你瞅啥？ 对，还有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刚入学第一天，跟室友们想一起去领略一下成都特别有名的火锅。 嗯， 然后我们就打了一个车问司机，我说，哎，师傅，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哪里的火锅最好吃？ 嗯， 师傅看了我一眼，然后很认真的跟我讲，海底捞。我就 海底捞，一个全国连锁的地方。 对对对， 哪里都好吃，那意思是 确实。对对对。还是蛮好玩的。 你看到我们有花椒有网友都跟您互动了，老公驾到666啊，这网友名字起得厉害啊，全世界都是您老婆了。 老公驾到 啊，他说十啊，确实四和十这个分不清。 他用的是十，对吧？ 还是蛮好玩的。 嗯， 然后那边的人就是他们讲话其实蛮好玩，喜欢用 ABB 的形式，比如说比如说什么？哎呀，突然想不起来了，好尴尬，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我知道，我要说 ABB， 我脑海中马上出现说吃兔兔 啊，吃兔兔， 怎么可以吃兔兔？ 这是台湾版的那个 ABB， 就是说四川女生嗲嗲的，每一个愿意加个别音，对吧？ 对对对，就像我刚开始去军训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会撒娇的人，我就是一个咱北方的套马的汉子。 您还套马呀？那我就是马了， 就是一个套马的壮汉。然后那边有个女生，就是大概有1.75米左右，然后有160斤左右，就稍微有点壮实的一个女生，然后就会很自然的说一句说：“哎呦，好烦哟！” 哇，好标准啊！ 好嗲哟，然后就哇，不行，受不了，受不了的那一种。然后他们那边管聊天叫摆龙门阵。 哦，就我们摆个龙门阵， 像打麻将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哎，我们家下午来聊聊天啊，摆个龙门阵啊。然后一开始一想龙门阵，我就太极生死。对对， 结果是 还有什么样的称谓？比如说那个打麻将是什么血战是吧？ 对对对，打麻将是血战，但是就是还有像我们平时在四川，只要一出太阳，你就看那个街上轰的人群，就跟过年一样。 为啥？四川很少见到太阳吗？ 真的是特别少见。 拉斯乌都， 拉斯乌都， 乌都啊，我这个调儿，对，乌都， 拉斯成都，成都人，然后。因为像我一个纯北方人去那边其实是很不适应的，因为它毕竟是南方。首先就是它很潮湿，然后到了冬天是没有暖气。到了冬天我们开玩笑说，哎，走，我们到外面暖和暖和去，因为家里面要比外面要冷很多，而且是那种你钻在被窝里面穿多少衣服魔法伤害你永远都是抵抗不住的，不像咱们北方只要裹得厚就没有问题。那边那个我刚开学的时候，我记得在宿舍里面洗袜子，洗完以后晾在窗台，4天没有干，我都懵了。 要没有干也就算了，会不会冻成冰？ 它倒不会冻成冰，就是但是在9月份的时候，它是会长梅子的。 哎呦我的天哪！ 它如果要是因为它那边基本上都是阴天嘛。9月份开始梅雨季节开始了以后，就一直是阴天，就长梅子，我都就是其实很惶恐的。而且刚开始去那边的话，我有很多的不适应， 先是身体上就有不适应，我长了很多湿疹，然后我还过敏、哦、因为大家如果要是看直播的话可以看到我的鼻子本来就不是很高，但是我只要一吃辣椒、嗯、我整个脸肿到跟鼻子一样高，把眼睛都摸下去， 好想 像个猪头， 也不能说好想看了， 就是春光灿烂猪八戒。 那你这吃辣椒过敏，在四川生活岂不是很麻烦？ 对，特别痛苦。那个时候就是，而且每次就是从成都、嗯，只要一生病了，我就从成都回北京来看医生嘛。 哇， 然后 这么远。 没有办法就回来看医生、嗯、过两天只要回北京两天好了， 就水土有福了。 对，我怎么看，对，没有办法。 哎，那你们在四川上学的时候，比如说你们的食堂会都是菜肴以辣的为主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在食堂打的第一顿饭、嗯、我就看了很久，我走了很久，我就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不辣的、嗯、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叫西红柿炒鸡蛋盖饭、 啊、 我就想肯定不会有辣椒了、啊、然后就说阿姨请给我一份西红柿炒鸡蛋盖饭，拿到以后发现南北方真的有差异、啊、我们的西红柿炒鸡蛋是西红柿鸡蛋然后米饭， 对 呀、 啊、而且是甜口的， 对 吧？ 对对对，甜口的、嗯、他们那边是西红柿鸡蛋花生米还有绿豆然后还有辣椒。嗯 啊嗯，这都是什么呀？ 我觉得好丰富啊，他们那边 确定不是什么食 堂。就我觉得那个四川的这个饮食啊、嗯、吃一顿可以， 对， 嗯，你要是天天吃真是受不了。 我有北方朋友来那边去玩，然后吃到急性盲肠炎、 嗯、对，每天肠胃这种刺激我觉得是不适应辣的人是受不了的。 其实咱们北方人去那边的话吃辣椒吃一顿很爽、 嗯、 但是连续吃几天的话就 对， 就 瞬间是的 不行， 会不会到处去找肯德基麦当劳啊？ 其实我在那边的时候是到处去找炸酱面，去找北京菜馆、 哦、 对、 啊、 成都的北京菜馆基本上我都已经摸遍了最开始的时候。对， 就是真的是吃一顿可以，要天天顿顿吃的话真受不了。 对，还是要有那个地域的那种抵抗力才可以、嗯 嗯、好了，我们先放一首歌，这首歌呢跟四川有关系啊、嗯、听完这首歌以后回来我们继续和王灿聊关于四川的事儿。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 北京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青年说。如果您在路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听歌的时候啊，还有得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啊，不要把血吐到方向盘上，要注意安全啊，这非常重要啊。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方式 FM98.2 AM927 啊，这个收音机的频率一定要记住，98.2啊， FM98.2。 我们这个呼号啊，非常非常的具有象征性的意义，9代表警流90后，8代表80后，2代表21世纪出生的人 哦，涵盖了方方面面了，对吧？同样呢，这些啊90后、80后们啊，当然还有很多我们的观众，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花椒，然后搜索活力982，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样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实时的跟我们互动。您的留言我们将收看到，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互动，实时的跟我们面对面交流啦。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有三个啊，都非常重要。第一个是，你的梦想距离你还有多远？ 对，我们把王灿请到了直播间，一起来聊聊梦想的这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是这个， 昨天晚上刚出炉的啊， 对， 热搜上不去热搜了。 对，热搜榜上不了热搜了， 对， 好尴尬。 对，像个绕口令一样。 对，第三个就是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很多人喜欢订这个年夜饭在包房，订一个这个酒店，订一个年夜饭的包房。但是酒店现在有一些霸王条款规定，你必须一个半小时吃完走人，这事儿你怎么看？ 对，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看法的话，请通过我们的两种合作方式，不管是搜索我们的花椒，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想看到大家的观点。 好了，接下来有请王灿出场啊。 Hello， 大家好，还是那个经典的台词，我是王灿，火山灿。 这个王灿刚才聊到了很多美食啊，这个串串香算是成都的特色吧？ 对，我刚刚就想说串串香、钵钵鸡，你看都是 A A B 或者是还有 A 哦， 你这嗲嗲的是指的是这个呀？ 串串香。 对， 钵 钵 鸡， 哎，真的是哈，我们其他地儿的美食有这样的 A B 或者 A B B， 你看像北京什么豌豆黄啊、驴打滚都不是这样， 哎， 炸酱酱， 炸酱酱， 哎，真的是这样， 哎， 串串香， 钵钵鸡， 钵钵鸡。 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就会觉得四川的美食其实是属于那种，师出同炉的那种感觉。你看像串串香，它就是把蔬菜和肉就是穿起来，就叫串串香，做的是热的。钵钵鸡的话，也是把蔬菜和那些穿起来一串。 串一串的，但是它可以冷吃热吃，这种叫钵钵鸡，而且它是放在一个钵里面的、这个叫钵钵鸡。冒菜的话就是把菜肉放在一个，就是你自己夹了以后、然后做成一大锅，这种叫冒菜、然后里面 俄俩恨不得吃早饭呢、 那的口水流了一地、 然后把这个汁儿去了就变成了干锅，所以它其实 就是 都很相似、 就像那个王灿的老家山西一样、一种 对对对 一种面能做出了 N 种美食一样。 对对对对对，我老家是山西的，特别喜欢吃面食、对，所以那边的面食文化是很发达的。 其实你像冒菜说是一个人的火锅、 就是、 对吧， 我插一句，我感觉那个串串香为什么非要把它穿到串儿上呢？你反正都要放到火锅里嘛，对不对？ 像钵钵鸡也是，你吃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碗一碗的， 对啊， 去吃，但可能比较儒雅吧。 也可能是因为数签子比较方便，它的这个结算的方式一般用数签子。 而且我是到成都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南方吃玉米是一串一串一串的。 对，他把玉米剥下来，穿在一个串上。 对对对，像我们那边是2块钱一个。 对呀、就可能我们北方人就是吃东西比较糙。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有这个，我们经常说有这功夫吃两串呢，对吧？ 我当时就说怎么着，你们这边的玉米是按粒儿算钱， 有可能是人南方的就是女生吃的也比较少。 对对对， 我们女生呀一穗玉米咔咔咔，他们可能一穗玉米好几个人才能吃掉掉哦。 对，是很可爱这一种。 哎，另外呢就是成都的小酒馆挺多哈。 对 啊，小酒馆很多。像刚刚我们放 这个成都里面的小酒馆是真有这小酒馆， 是真有，就是像刚成都赵磊、 那岂不是火爆了？ 对呀、 已经火爆了。之前其实就是一个无人问津的一个小酒馆、然后里面经常会有一些 live house， 但是人其实不是很多、只有玩这一块的人才知道。然后他们也会请一些比较就是国外可能在这一块比较出名的一些、比较 原来就是一种 小 圈文化。 对，一开始就比较小众、但是现在小酒馆已经变成了一个只要去成都就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 我有很多朋友到了成都去，然后在小酒馆门口发条朋友圈也就算了，一定要唱。 对， 每个人拿着手机和我在成都，然后我就觉得一看到那个我就不敢点开，因为你不知道背后的歌声是什么样。但确实赵雷的一首歌人带红了成都的小酒馆。 是的是的，真的是唱火了一个小酒馆、但其实成都也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live house 比较好、就像成都也有兰桂坊，兰桂坊那边有一个新的音乐房子、像张靓颖当时就是从老的音乐房子出来的、所以说音乐房子是在成都的那个水准是很高的、而它基本上都是国外的一些人在那边即兴的，他们以爵士为主，就是即兴的 free 的那种感觉，很棒。就可能是同一首歌，他们今天唱 Diamonds， 明天也唱这首歌、但是你听到的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因为即兴嘛，谁也不知道自己即兴了些什么东西。 对对 对， 真的，这就是除此之外，听说《前任攻略三》也是在成都拍的， 也是在成都拍的。然后《说散就散》那首歌也火了很久，我朋友圈已经被刷屏了。 给我们来两句， 来吧。 对，我可以来两，我要先找一下歌词，很尴尬。我可以直接从中间唱吗？ 对， 可以啊。然后我们俩就泪奔了。 我们纸巾已经准备好了， 芒果准备好了吗？ 都有。 对， 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就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呜呼，为你打 call。 太棒了。 我觉得我真的是那种汉子到什么程度，我一个人去看这个电影、半中间睡着了、然后醒来以后就发现韩庚就一直在那边喊说林佳我爱 你。那一段其实是最感人的。 对，我一醒来但是我很懵啊，然后我当时还在吐槽嘛、我说哎，那个林佳他不是在住在芳草区吗？我说韩庚为什么要在东郊记忆那边喊，能听得到吗？ 也就是说一个在北京， 对对对， 在天津， 对，我当时就在朋友圈喊，就是发朋友圈嘛，我说，哎，你起码要去肖家河那边喊，在东郊记忆那边根本隔了几个街区，完全听不到。然后我朋友就说，你单身狗太长了，你不应该看这个电影。 那我看这电影的时候，就那段最感人的时候，我旁边有一个女同志，这个我也不认识她，声音特大，一下子我们就没有泪点了。她说。芒果这么好吃，怎么还能吃得那么难受呢？ 是是是，就是有的 我看我旁边的妹子也哭得稀里哗啦的， 嗯， 然后我就刚睡醒揉揉眼睛，哦，好，走了。 我也是看那段比较哭，但是其实那段不是说大家有什么记忆，而是说他确实把那个音乐推上去，再加上其实韩庚声嘶力竭的在表白的那个感情，我觉得能够 get 到那个点吧。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大家对那个大话西游那一段至尊宝，就是钻入另外一个人的身体去跟紫霞仙子去表白， 对， 那种默默无闻的那种忍受和那个韩庚的那种声嘶力竭是一个对比，因为大家其实看这个前任三都有看过那个经典的片段，但是那个时候的至尊宝是完了以后他自己就很潇洒的走了，还被紫霞仙子说，哎，你看那个人好像一条狗， 嗯， 对，其实我觉得是跟那个时候有个反差，所以大家才会觉得与其默默的走，不如我喊出来，有一个这种仪式感， 嗯， 至少我把答应他之前的事情做到了， 没错， 是，但是那个他吃芒果这个有 我 有别的印象吗？ 我觉得芒果那个点确实是我也有点 get 不了，然后一堆芒果边吃边哭，然后就红肿。 对对对。 其实有一个这样的场景，是在那个《天下无贼》那个电影里， 嗯， 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刘若英吧， 嗯 啊，她边吃烤鸭边哭。啊，那个场景 太香了！如果是我，太好吃了。 我昨天刚吃了烤鸭。 哎，咱们一直聊吃合适吗？路上的朋友们，您听着合适吗？快跟我们互动起来。 停在了路边啊，找点吃的。 对，我请您吃蒸羊羔、蒸鹿脸。说话就走。 哎，如果说是要去成都玩，真的，最近我特别计划想去成都玩。其实本来想的是这周要去，结果这周呢，你看我们这个做节目啊，下周要去呢，结果发现这周。成都已经下雪了，估计下周应该挺冷的， 对 啊，所以可能如果再去启程去成都玩，估计要开春的时候了。 对， 如果去成都玩，有没有哪些让我们就是必去的地方？比如说，你看四川梅子都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那你就到四川一站那就好了，看七天。 你比如重庆有一个叫什么解放碑那地儿是吧？ 啊， 那像成都是哪个地方？比如说妹子比较多呀？你看我们这年轻节目就。上来先关注妹子啊，也不说旅游景点，也不说哪儿好吃，是吗？ 就特别推荐大家年轻的朋友去成都的 IFS， 它和那个春熙路是紧紧的挨着的，它是新开发出来的，就比较好，就是网上那个网红熊猫屁股，在优衣库边上，就是 IFS 那边，而且再往那边走就是成都刚盖好没几年的，没有两年的太古里，所以那边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明星。 所以就北京的三里屯呗，是意思吗？ 北京的三里屯， 就是地位相当于北京的三里屯一样， 也是金融街的那种感觉。那前段时间不是王思聪还带一个网红女在那边有经过 啊， 对，还是有很多明星和妹子，就是那边都是很潮的那一种，就是潮人聚集地。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到了成都，我们要住的话，要住在哪儿合适？ 就是最好是住在因为现在不是民宿也很发达， 但对啊，但是会很贵的。就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去的话， 其实还好，成都的民宿还好，在武侯区，武侯区就相当于是一环了嘛，或者你住锦江区，相当于 那很近了， 很近，很方便，出门就是地铁。民宿的价格大概都在300左右。而且是很好的民宿， 快捷酒店就差不多了。 快捷酒店要稍对对对，要比快捷酒店，因为快捷酒店的话，很简单嘛。民宿的话会有各个不同的风格，还可以挑选一下。 对，现在年轻人出门，很多人都是喜欢住民宿。 对对对， 就像我们前两天，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到上海去，就在上海的，就是在法租界那边找个特别老的房子，但是在一个小胡同里面，然后打开却是装的是别有一番天地。 嗯， 几个年轻人其实一起拼凑一下，房费很便宜的。 对，是。 但是很有感觉，住在一起比那种冷冰冰的宾馆会好很多。 对，那个时候你再穿一身旗袍，很有张曼玉的。花样年华。 那要是要在四川的话，就得吃着串串香，然后走在大马路上，是吗？ 蹲着 吃着串串香，对，吃着那个什么毛血旺啊， 哇， 对，那种 辣妹子。 现在成都应该挺冷的吧？ 啊，挺冷的，挺冷的。但是我还是很建议大家，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可以去一趟九寨沟，因为它那边有瀑布， 冻上了吗？ 对， 会 冻 上了吗？ 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九寨沟那个地方也是当年《西游记》采景的那个地方。 嗯、 其实我是， 所以又回到《大话西游》了，是吗？ 对，他应该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因为我是有去过两次，我是在他枯水期五月份去了一次，然后在十月份，水比较多的时候又去了一次，完全真的是两种不同的感觉。而且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去九寨沟的话，可以住在景区的藏族人家里，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因为 九寨沟有个特别著名的景点叫镜湖，它只有在早上六点钟的时候才可以看到那个景象。 嗯，方便一点是吧？ 是不是有雾啊？ 对，有雾， 所以非常的这种飘渺的感觉。 对，云里雾里，感觉自己在那种太虚仙境。 就如果带着妹子去，就找不着妹子了，是这样 吗？然后你可以看着妹子的脸说：“哇，你好像仙女下凡。” 因为都看不清。 对对对， 没发现王灿去的节点都比较奇怪啊？一个是推荐我们冬天就是瀑布冻上了，还有一个是推荐枯水期的时候去。您是多喜欢在冷门的时候去？因为没有人是吧？ 对，没有人，就因为像七八月份人，还有十月份人真的是太多了。 我也蛮喜欢，其实，在旅游淡季的时候去， 对对对， 就像我在特别最冷最冷的时候到哈尔滨，大家去看冰灯嘛。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去看虎园，你知道吗？整个虎园里面有300-400只老虎，也就7-8个客人。我当时觉得我像是那只动物，然后老虎们都在看我， 而且老虎们还不用买票， 对，就是免费的看， 对，免费的看。 我也蛮喜欢淡，但是淡季确实欣赏景色的时候会打一些折扣， 对对对， 肯定没有办法欣赏到最好的一个时候。 但是其实相比起来看人头的话，我觉得是更爽。 对对对， 像我第一次枯水期的时候去看九寨沟的时候，哇，整个走廊我一个人，好爽好爽，我好怕我自己走丢了。 get 不到你的点。其实刚才他说那个除了商业区看妹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儿就是王灿呢他的学校， 对， 我们四川音乐学院的，一定 四川音乐学院 一定是美女层群的了。 而且我们学校现在真的是，我真的没有赶上那波好福利。我们毕业的那一年，然后13年 你们有很多知名校友吧？ 有、我之前有在我们老师我们在一个琴房上课，专业老师在上课嘛，然后就听到有人在敲门，然后我就很习惯性去开嘛，一开门，哇，这个人好熟悉好帅，这是谁这个是谁，然后这个男生然后就进来，然后递给我的老师一张专辑，然后我的老师就说殷环宇表现得不错，继续加油。我说哇，宁环宇2013年的时候他不是快乐 看男 超火的时候，我说哇，宁环宇，然后等他走了以后我才愣在那里，我 是不是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想起来。 对我说哇，老师宁环宇啊，早知道我问他要签名了。因为我的老师是系主任嘛，后来我的老师就变成了院长，有一次在院长办公室里面也是在上课，也是敲门，同样的场景。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在搞那个校庆嘛，有很多那个校友都回来了，然后一开门，谭维维老师， 哇， 老师好，老师好，立马怂，对，气场真的好棒。 对， 而且当时谭维维老师是素颜， 但是他的五官就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素颜应该没有什么 很大 的问题， 很大气，就是素颜也觉得很漂亮的那种，就觉得他一开门，哇，自带光环，好闪耀。 他是唱着勿忘初心出来的吗？ 他是唱着 勿忘初心 山鹰老腔出来的， 哇， 平地一声吼，然后一开门，老师好。对，但是他们真的是都是很亲近的那一种，就是像真的是像学姐，而且像谭维维老师是在我们学校的教授，他有的时候会是会在那边认。 你有上过他的课吗？ 没有，因为他那段时间比较忙嘛。他自从上了春晚以后，他大火，上了歌手，然后又上春晚大火以后就很忙，他只有在校庆的时候才有回来过，但是气场真的很强。 你看你有这么多的优秀校友，然后同样你也是学通俗音乐的这条路的， 对对对， 你对自己有没有什么规划呢？ 其实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规划，就希望自己可以多参加一些选秀的节目，然后肯定是希望出名趁早。那毕竟但是现在我都已经22岁了嘛， 讨厌， 已经都22岁了嘛，好像23岁了 啊，讨厌。 然后刚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距离梦想有多远？我觉得不管距离梦想有多远，只要你有梦想，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对，因为周星驰大大曾经说过， 你看他果然喜欢《大话西游》， 人如果没有梦想和闲 鱼有什么分别？ 对 对 对对，还是很激励人的。 其实大家都说什么梦想啊，就是成名要趁早啊。其实有时候成名也是一种缘分。 对对对对， 如果把成名当做一种目的性的话， 就会 可能是一生在追求。但是如果你把它就是音乐，比如说王灿，我是因为喜欢，我想做这个事业，成名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缘分，一个机遇的事。 对对对对对。 好吧，我们先放一首王灿老师的歌啊，给大家。路上的时候先听听啊。 变成绿色，让微笑挂满脸上了。当孩子开始回家了，当小鸟开始唱歌了，停止战争的火，当人们不再抱怨了，当未来生出未来了，那些曾经怀念的，曾经幸福的，曾经简单的，那些曾经都属于我们的，那些已经慢慢的 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21.34，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王松。 嗯，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是我们这个 小花王灿， 小花啊，王灿啊，搜狐小花王灿。 Hello， 大家好，王灿。 嗯嗯，好，刚才他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成都的事儿啊，有吃的，有玩的，然后还有妹子。 对，张悦已经在刚才这个节目间隙订了好机票啊，一会儿下了节目直接奔机场。 是，然后陪妹子看雪。是吗？就北京没雪，我陪妹子去成都看雪。 就感觉朋友圈的地图感觉所有城市都在下雪，唯独北京。 对，他们说一坐动车一出北京就都是雪，感觉是绕开了北京。 是，你看北京， 因为北京的金山上 光芒照。 对，然后雪呢，就是这个很不给面子，下了一点点，然后就走了，是吧？ 有 下了一点， 有一些那天朋友圈都刷屏了。 哦， 对， 我作为一个东北人， 一点点，真的一点点， 真的作为一个东北人，看到那天刷那个屏，我也是很奇怪。 真的，如果睡懒觉睡到中午，是错过这场雪的， 就化了， 就化掉了。 太 巧 了。 好了，那个王灿再给我们来一首歌吧。今天我们说的刚刚说到了关于梦想啊，我觉得应该来一首跟梦想有关的歌， 跟梦想有关的歌，我想一下。那就给大家唱一个翅膀的片段吧，林俊杰的歌《行走的》。 哇哦， 对，从中间唱。 好。 用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感觉已够安慰，乌云也不再多，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 哦，这歌儿有年头。 继续 他再搜一搜，摇一摇。 我再搜一搜，摇一摇。同样的机场，不同时间，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用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懂这不是伤悲，再高都不会累，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 哇，这歌唱的真太棒了。 对， 这个 希望大家在追梦的路上一定要记住，你的梦想就是你隐形的翅膀，所以再苦再累都要告诉自己，为了自己都要坚持下去。 嗯， 王灿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呢？就是 下一步希望做一个正经的人。 哇，这个目标是值得你一辈子去追求。 对，值得我一辈子去追寻了。 就是、在你这个演唱方面，比如说你要到什么高度啊，或者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奖项或者这一类的，有没有？ 嗯， 我希望可以拓宽自己的音乐的道路，就是曲风的道路，因为最开始大家就会觉得，因为看我视频都会觉得我是一个蛮软萌的一个人，因为其实我在直播的时候也会装一下可爱，虽然说自己都会起鸡皮疙瘩那一种，大家都会觉得啊，这个女生还蛮可爱的，应该小小的，唱一些可爱的歌，慢慢萌就够了。但是我内心其实是一个挺有 power 的一个人， 就是比较想挑战哪一类的，比如说像什么 JCG 啊这一类的，有没有想 过？我会比较喜欢 Rihanna 的歌， 哇， 对，就比较有力量，就是 来两句。 在那呀，哎，但是其实大家今天晚上因为是周日嘛，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来月空间来看我有一场演出 哦。 对，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票的话，可以问我要，我给大家发。 哇， 对，我比较想挑战的像 Violet in the beautiful sea, I choose to be happy, you and I, you and I, we're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You are shooting star, I see a vision of ecstasy. Are you hold me? I'm alive. We're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I knew that's way before. No, right away. Oh, right away inside you. So cry.And you, I was beautiful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I too, I so alive. Was beautiful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对，大概就这样。 哦，好棒啊！ 哎，我觉得如果没有反送的情况下唱成这样，真的很棒。 很好了，很好了。你看我们俩都不敢张口。 是的，我们两个就已经怂掉了。 怕掉粉儿。 对，怂掉了。 双子座嘛，就希望自己可以柔情似水，但是也可能是我一个人在外面生活挺久了，大学都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嘛，自己换过电灯泡，扛过大水桶的， 是吗？ 对， 对， 对， 兼职送送百度外卖之类的。 所以就 然后跑跑快车，跑跑专车什么的。 对， 那就是你看啊，其实我以前有一阵儿就是在学爵士的时候，老师就说，其实像爵士舞这种的，需要一种肌群来锻炼。 对， 我们会，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跳爵士舞要锻炼这种腹肌啊，然后整个的这背肌都要练。像你们要唱，比如说你想要有比较 power 的歌，你对于肌群的这种训练，你们平时是有要求的吗？ 啊，我平时会打圈，我前两天也去打圈，然后把手都打肿了。然后最经常做的一个动作，其实是我一般如果唱歌，因为你要控制这个丹田这块的气息很重要，经常就是躺在瑜伽垫上，然后把腿抬起来90度，然后把你的肩胛骨这样子，像仰卧起坐的那个， 就是抬到差不多 抬起来，把肩胛骨抬到离开地面，保持这个状态唱歌，然后你就会发现肚子一直在抖抖抖抖抖抖，然后你那个时候唱高音，你就会发现自己不由自主的就去用丹田的力量，就根本不会用嗓子，因为你整个肩胛骨以上你都是这样屈起的，你没有办法去用它。你只能去用丹田，而且那个时候唱高音，你就会发现你的肚子是极其紧张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其实在做，光做这个动作就已经很紧张，很练腹肌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再用气息去唱歌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声音出来是很实的，虽然会抖，但是正确的方法，是正确的位置。 哎，教我们那个好的方法怎么摆 声音？我完全没听懂。 就是我们在练一些腹肌的时候，因为这个动作我最近跳舞我也在练，其实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很累， 对， 就是要用肚子的力量起来。 对对对。 然后王灿不仅用肚子的力量起来，同时还在保持唱歌。 对，要唱歌。我前段时间有在练《盛夏光年》，就是用这个在练。 哦。 我那个教练给我录了个视频，他说没有见过你这么。就是 不服 的人 啊， 对，我是那种，教练给我压腿说痛吗？不痛，再摁，痛吗？不痛，其实 痛吗？断了， 其实很痛。 好了，我们整点进一个片花和广告，回来以后呢，继续和王灿聊，回到北京以后，经历的一些这些坎坷 与梦想有关的 艰辛。快乐，好吧。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 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火力调频 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一种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爽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北京时间的9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王松。 您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在汽车上调频到收音机上，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花椒上以及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试试来跟我们互动吧，赶快加入我们。 最关键的还是关爱青年计划啊。是一个微信公众号，点开以后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王松和张悦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今天能够看到我们四川音乐学院啊非常牛的。 没有，不敢， 对吧？然后非常有活力的火山灿，王灿啊，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火山灿。今天的第三遍，大家有没有背过？大家说你不用开口，我们知道你要说什么台词了。 那王灿呢？刚才我们聊了很多他在成都啊，就是一些分享的经历，还有一些在四川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的经历，对吧？那王灿就是现在已经毕业之后来了北京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有个，就是说梦想一直是在路上的。 对， 那你是把这个梦想从一路北上到了北京？ 对，一路北，我是从山西一路北上到了北京，然后一路南下到了四川，然后继续一路北上回北京。 像当时啊，就是可能就是选择音乐到四川比较理解，因为那边的音乐文化比较浓厚。 对，流行音乐文化比较浓厚。 那毕业之后为什么没有说继续在南方？因为你在四川也有一定时间了。我相信不管是说人呐，或者更熟悉那里，为什么要选择那个回到北京呢？ 第一，其实我对北京是有所偏爱的。就是 从小就很向往北京的那一种。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带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大概是我五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有仪式感，去看了北京的升国旗仪式。 好像第一次来北京一定要去天安门看升旗，爬长城，去故宫。 那个时候就记得人就是小孩嘛，特别小，又爱睡，又起不来，然后我妈是直接把我扛在肩上然后下去然后看的。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哎呦好庄严的感觉，然后当时心里面就想说哎我以后真的很想来。那个时候就是小孩子不是很懂，只是想说哎我觉得北京很壮观，然后很想以后留在北京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种了一个萌芽是吧？ 对，那个时候是有个萌芽，但是回到山西以后就被埋起来，毕竟小嘛，我 在黄土上被埋了起来。 在黄土高坡上就被埋起来了。然后到了后来是家里面为了我的教育，然后从高中的时候来就是搬到北京，然后妈妈也是全职陪读的这么过来， 不容易。 对对对，因为毕竟其实北京我们都是政治课本上面都有学过嘛，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然后妈妈也是希望我在这边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然后希望我可以对我的各方面的培养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毕竟北京的老师确实是很厉害的，对人才济济的一个地方。 是很多人来北京呢都是因为说这里机会多，梦想能够实现， 机会多，梦想多。然后为什么后来从大学又回到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又回到北京，是因为大家都有一句老话，就是少不进怎么说，少不入蜀，是这样一个。 对对对， 就是年少的时候你不要不要去数， 太安逸 了。 对，听说就是说 有一个词叫乐不思蜀嘛。 对， 那个地方真是太美好了，就像一个安乐窝，很舒服。然后美女美酒火锅 吃的多，然后据说物价也不高， 物价也不高，而且基本上你只要是凌晨三四点出去，火锅店都是开着灯火通明的那一种。 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去那儿度假，但是说真正可能在成都说想好好拼一番的还是比较少。 对，是因为大家都已经喜欢，像我们那边的话就是安逸嘛，巴斯的办。对，所以的话我希望我年轻的时候还是可以为自己的梦想去拼一把，所以我愿意来到北京。它虽然是节奏比较快，真的我在成都那边去地铁的时候我都是慢慢的走，但是我回到北京以后我都疾步如风的。 如果我们在北京地铁慢慢走会容易被后面的人撞到。 对对，哎，借过。 尤其是昨天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还在说因为我跟我一个小姐妹我们两个去吃饭，然后后来就是吃的差不多了，我们两个说快回去我们要工作。然后昨天晚上我11点多钟吧刚改完今天的稿件，然后那小姐我说你怎么样，她说我还有两个直播，就是直播策划没有写。就我们说感觉北京是一个在这儿你会不由自主的想去努力，好像每一分钟都是很要充分利用起来。 对，是的，因为你在北京的话大家生活节奏都比较快，你就发现你身边的人不停的在为了他们的梦想去拼搏，然后你就会觉得我自己也一定要努力， 就这个氛围会把你带动起来， 这个、会很好。但是其实像我在成都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去遛狗吗，去喝茶吗， 就感觉很，其实我们一直觉得现在因为你不管是说高铁还是飞机都非常的方便。 对对对， 我们也不是提倡说我们所有这年轻人啊去追梦，就是在北京我们就不动了啊。我们也有很多的年假或者节假日给自己找一些放松的方式。 对对对， 包括你像现在高铁有很多其实啊就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能到的地儿。 对对对， 我们周五走了然后周日再回来，两天的时间放松，周一到周五再投入到工作当中。 对，给自己的心灵放一个假。对，你像手机还需要充电，对不 对？对你这个比喻很好哈。而且我特别想知道是你来了北京之后你的这个北京的音乐圈和你在成都的音乐圈，你感觉这两个圈子有没有就是圈子的文化和给你带来这种氛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觉得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像大家也知道就是一首赵磊的《成都民谣》唱火了整个小酒馆的，那个比较安逸的氛围呢，大家都比较喜欢一些爵士啊、布鲁斯啊，比较怎么说，比较自由随意，然后比较即兴的一些东西。但是主旋律还是比较轻松的，你像成都都是轻轻的弹给你唱，你慢慢的听，然后很享受的那一种。但是我来到北京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做音乐，它会稍微比那边重一些，快一些。 是不是励志的歌曲会更偏向多一些？ 更励志一些。就是大家会，我发现会更多选取像梦想。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奋斗这样的。 你这个不说我没有发现，确实是啊。刚才这个王灿总结了在北京的圈子的时候音乐可能 更多的追求一些跟梦想有关的东西。在成都的时候更多的是听一些轻松快活愉快，就是也许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么巴适的一个地儿，大家下了班本身没有什么压力，我在小酒馆里我想安安静听首歌，你在那跟我唱，这是飞一般的感觉，我会觉得有些燥有些燥。但是在北京大家就是都是很积极状态，你可能给我唱在我在成都，我说不去不去，我要工作，确实 我去工作我要加班， 就是音乐也要融入当地的一种文化和一种感觉。 而且其实南北方其实本来就有一个文化的差异，像我们北方的小朋友们都比较喜欢听一些节奏感比较强一些的歌曲，但是像南方的话就是温婉一些，如水一般的那一种歌曲。 现在王灿来的时候就说了，他可以把这个成都改编成一个北京版本的，是吧？那我们也想听听这个南北结合、南北融通，也是代表着王灿从南方一路北上追求梦想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他怎么把这首《成都》演绎成北京版本的。 对，先唱《成都》好了。 好的，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雨露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北京 走啦， 紫禁城一夜之秋，今夜有点温柔，后海夜晚的晚风吹散你的忧愁，红墙绿柳沾细雨藏着他的回眸，让我感到不舍的是京城的温柔，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岁月都在这里从指缝间流走，国字间边书生风流，钓鱼台落叶堆成秋，走到后海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北京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哦， 太棒了。 就是听了王灿今天唱的这首歌前几首就是感觉好听，这一首确实让人觉得感动，就是北京在他唱完之后真的觉得平时可能过于忙于工作了，没有感觉到北京其实也是这么美，有国子监啊、后海啊，有很多落叶，其实美就在我们身边，不一定一定要去远方看。 对，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像北京秋天的时候它会有落叶， 最美的季节了， 很美， 北京的秋天真的太美。 对，都不用去，不用特意去香山那种很有标志性的地方，只要走在街边，然后一个落叶掉下来，我就觉得很美了。对，因为这是我们北方特有的一种美。真的很四季比较鲜明。 听得我都入迷了， 都困了呢， 不 是把那个成都机票又退了吗？ 就感觉就是要不就留在北京吧。 听刚才尤其还说这个红墙绿瓦，最开始有一我就觉得 红墙绿柳沾细雨， 对吧？有一种中国风的感觉扑面而来的。北京确实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它多少年的一个厚重的文化感，是一般的城市所难匹及的。 对，尤其是像北京的故宫红墙， 对， 金色的琉璃瓦，然后从故宫一出来以后，有很多的胡同，你就想。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爱幻想的人嘛，双子座，我每次到了这种比较北京的很有历史感的地方，胡同里啊之类的，我就会想，哇，几百年之前或者一百年之前这里还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现在就已经变得这么发达，车水马龙，我当时的人有没有想过这些今后我们会发展的这么迅速。对， 你有没有顿时有一种自己啊，我要穿越了到什么时候的感觉？ 感觉 我觉得以现在你的造型穿越过去，那时候应该是洋人， 十 三姨那种 金毛狮王抓起来， 很多人把你当成洋人， 对，谢逊抓起来。 但是在北京和在成都之间的，除了这些天气呀、还有生活的不同以外，你觉得北京和成都之间还有哪些不同？ 北京和成都之间，我觉得北京是一个更四季分明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北京的哥们儿也比较多嘛，就像刚刚还跟我在语音聊天的一个朋友，刚刚还发语音聊天，我们之前有一起合唱过《说散就散》嘛。 嗯、 但是那天我是半夜睡觉，然后突然想起来，然后起来给他录的嘛，就状态不是很好。 嗯、 他刚刚还有发微信抱怨我说：“ 嗯、 王灿，你跟我讲，你为什么上广播的时候你唱的就这么好？”在这里我一定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啊，史明星，真的很抱歉，我那天是睡着了。 你们也是因为这个歌散了吗？ 对，反正自从唱完那首歌，好像他都没有再 就是说散就散了， 对，拉了 黑名单了，今天才出来，对吧？ 今天才出来， 嗯， 然后北京的哥们儿呢，性格也是比较爽朗的那种，就是大家就是一拍膀， 嗯、 就是走，我们今儿去滑雪，明儿去密室那种，就是说走就走， 嗯 嗯、 然后像那个在成都那边的话，我认识的是妹子比较多一些， 嗯， 对，因为 可见还是得去成都啊， 他就机票根本没退得成是吧？ 对，都退机票太贵，那边妹子我认识那边妹子比较多，然后我们大概就是下午三四点大家化个美美的妆， 嗯、 好、 嗯， 我们一起去约个下午茶，或者是我们今天去哪里看看风景，晒晒太阳， 哦、 因为在那边晒太阳真的是一件很安逸很巴适的事情，巴适里办的那种， 不太能见得到太阳， 对 对 对，他们就说四川人的兴奋指数，然后可能地震只有3，然后出太阳就10、 哦、 真的，然后下雪20。对， 但是感觉就成都的就是人啊， 嗯， 那种舒适度非常的， 对对对， 给人一种安逸的感觉， 幸福感很高的那个。 经常会约个麻将局儿，一过一下午，然后晚上集体来吃个火锅。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我去重庆吧，重庆和成都， 嗯、 感觉上应该差不多吧。 多 就我感觉，就是那个售货员啊，都是。就是直接趴在那个桌子上，就是睡觉的那种， 是无人售货了吗？ 对，就感觉像那种慵懒的猫一样， 哦、 就那种感觉。 对，让你去抚摸爱抚。 对对，是那种感觉。 对，像我们北方的妹子 啊 都说咋的， 能不能卖了？ 对、 啊，能不能卖我拿走了。 真是这样，会有这个性格上面的不同。 嗯， 对，而且像老师你刚刚说你有去过重庆， 嗯， 像我第一次去重庆的时候，我都懵了，我的天，就是我记得我明明是从负一层进来的 啊，对， 居然怎么是 可能在是你 对对， 可能发现在山顶上， 它是叠着的， 对，叠着的。 嗯， 我刚去那边的时候，从地铁出来，我要打车，然后就打了个滴滴嘛， 嗯， 然后看到我们两个的坐标明明是重叠的， 嗯，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 嗯， 你在哪儿啊？我说死佛，我就在咱嘛， 嗯， 然后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地铁这边， 嗯， 然后他说哦，我在你下面的立交桥， 你说抬头看我在上面， 对，我说怎么着，我跳下去行吗？ 对，那你们这个叫车也是很麻烦的，而且重叠该怎么办呢？ 对对对，重叠就重新， 其实如果说有的时候有这种若干年后高科技的手机是那种立体投影 的，对， 然后突然间师傅在头上车出来了，然后 师傅说我在你下面，马上上去， 对，我把那个天窗开了，您 跳下来。那这车外地司机到成都应该车是不太好开的， 很崩溃的。就是那个成都其实还好，重庆这个因为它是山城嘛， 嗯， 它立交桥很多，哦，就去年它又开了一个好像是很复杂的一个立交桥， 哦， 就是高德地图在那里直接崩溃说你瞎走吧，随便走吧。 其实跟大连挺像的，大连也都是山地丘陵特别多， 嗯， 然后司机开得很快， 嗯， 我有一次坐公交嘛，那个时候， 嗯， 直接他一个下坡我就栽那儿去了， 嗯， 又快然后又没有自行车道，其实跟青岛也地方很多很像海边城市， 嗯， 所以说都是比较难开的。 我去年有去大连，我觉得大连还蛮好的， 嗯，很漂亮， 吃海鲜的好地方， 对对对，海边城市。 对，我记得鲍鱼这么大一个13块钱， 哎呦，你真的是没有什么世面。 我感觉吧，其实今天我们聊的主要话题还是梦想。 我们的梦想是 然后我发现我们聊的不是吃就是玩啊。 后来发现原来以为我们的梦想是追逐什么，后来发现我们的梦想就是追逐吃和玩这种安逸， 是吗？我觉得我们的梦想呢，人要填饱肚子才可以有梦想。 哎， 嗯，对，哎，这观点是比较好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能力，那我们一日三餐吃饱就好。但是当我们追寻梦想的路上，然后有一点成绩，自己慢慢变优秀。然后我们可能从一开始的一个泡面，然后就吃到一顿大餐，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去想想，哦，我之前为了这个梦想有多困难、多困苦、多潦倒， 嗯， 再想想那个桶泡面，那其实要比你这顿大餐要更好吃、更有味道。 就是，而且是成功之后再回头看，觉得都是云淡风轻，那个时候吃的苦都是一种财富。 好吧，最初的梦想送给大家。 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每天的早晨的八点到十点是青年说播出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一首歌以后，欢迎大家回来。嗯， 对，我们每一个早上都会在这儿跟大家不见不散。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王灿聊一些这个北京啊，我们一起奋斗的故事吧。你像王灿，如果在你的印象当中回到北京以后啊，在北京啊，不管是工作啊，包括演出等等这些里面，让你有没有遇到过一次觉得自己最艰辛或者最难受的时刻？ 有的，有的。其实这两天我就处于一个比较难受的状态。 嗯， 因为今天28号晚上8点我会有一个小型的演出。 嗯， 有参加一个演出，在月空间，但是我最近排嗓子的状态不是很好， 嗯， 然后我今天晚上唱的第一首歌就是陈斌那一版的《盛夏光年》， 哦， 我一度崩溃，因为大家也知道，像这种大歌的话，其实你排练只能排一次， 嗯， 再往后排的话就是越来越不好， 对对对， 而且我是那一种，如果第一遍我觉得气场不太合、不太好的话，我就会比较拘谨，而且越拘谨嗓子越放不开。其实我还这两天还蛮难受的，因为不想让大家失望， 嗯， 所以最近也比较难过。而且我的朋友现在他们都在忙公司的年会啊之类的，大家也都很辛苦，而且我不是那一种自己一有一些烦恼就会去麻烦别人，我会自己去消化。 嗯， 哦，我跟你不一样。 你 我的朋友们都很烦恼，因为我有什么烦恼我都让他们去帮我消化。 但是我朋友们他们还蛮好，就像他们今天知道我来录这个节目，他们刚刚都有在听，然后刚还有一个我的朋友叫郑汉，然后他还说，他说姐姐那叫少不入川老不出蜀，你应该什么 还是说少不入蜀。 说致敬致歉了，我的智囊团呢还是挺厉害的。 嗯， 就是虽然最近状态不是很好，但是好在有我这些朋友们对我的鼓励，我觉得我会今天晚上我一定会表现出一个最棒的自己。嗯， 给你加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打 call， 让那小姐姐疯狂的打 call 啊。 对，然后今天晚上我们有五个人会一起去演出，然后我是最后一个，现场也会抽一些现金大奖，所以说，今天晚上如果要是刚好是周日嘛，我们是晚上8点开始，也不是很晚，有时间的朋友们还是过来可以玩一下，捧个人场。 给我们再说一下这地点吧。 对， 它是在月空间，我都一激动，让我打 call，那个。打扣我嘴都有点瓢了。 月空间 它是在北新桥板桥南巷人美大厦北一层， 哦， 8点开始， 嗯， 没有票的可以问我来要。 就到了这个门口，就王灿， 我们爱你， 对，就是 我们爱你， 别跳，王灿专门在门口等着，把票 给你，我就在这旁边等着。 晚上8点啊，在这个北新桥附近是吧？ 对，北新桥人美大厦北层，北一层 哈。王灿， 我们爱您， 老师先给你一打。 确实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去支持。支持一下我们这些有梦想的年轻人，在追梦的路上也是有百般的艰辛的。 对，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每走一步都有很多，就是年轻人，我们抱团取暖吧，互相抱。 这样吧，我们让王灿唱一个调低版的《盛夏光年》吧。 好的呀， 先哼两句，对吧？ 预热一下， 先预热一下啊。 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好棒。 不是我说的是调低一点的。 啊，他越来越嗨，而且他那个我不转弯，我有一种 挺好挺好 高德地图的感觉，告诉我不要转弯，不要转弯， 真的挺棒的啊。 也希望王灿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啊、嗯、经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嗯， 对，实在不行我就住这儿了。 我们这儿四季如夏，我们这儿 缺导播。我们也希望你每一次来都能带来一些非常好的消息、嗯、我们也希望你跟着我们节目一同进步一同成长。 好、嗯，很希望。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节目的内容了啊。青年说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和大家如约相至，也希望明天早晨的8点的时候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每天早晨的时候听听青年说，然后开开心心的去上班或者上学，让每一天都活得有力量，活得有梦想。嗯，好了，我是张悦， 我是王松，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保留不停到最后一秒，骄傲的青春共同打造， 唱唱唱是我们的讯号，那就是追逐永不放不了，成功的城堡努力就会闪耀，我要全世界看到梦想起航，绽放要让全世界知道， 一路有你的记号，随彼此最坚强的依靠， 毫无保留不停到最后一秒，骄傲的青春共同打造， 唱唱唱是我们的讯号，那就是追逐永不放不掉， 触碰的城堡努力就会闪耀， 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梦想起航，就算是风浪滔天也要大声地唱，不怕前方有再多险阻，逐梦让烛光更响，放手翱翔着开翅膀，在此刻梦里无可阻挡，坚定着希望勇往直前，梦在未来绽放， 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